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今天很高兴啊，贾老师啊，王蒙老师这个夸我们成熟了，那我们真的就是成熟了。我们这个节目啊，出人。 是 你别看扎老师半年在中国， 是 半年在美国， 是 人在美国混到一什么程度， 哎呦 啊，奥巴马这平常啊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， 是 都要问政于我们， 这给我们挖坑呢，挖坑专业， 不是无图无真相啊， 是 有图为证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咱们现在给大家看看这个，你瞧没有，你瞧没有，是背对着的啊，这是扎老师的替身，扎建英老师，这是在哪儿？给我们介绍一下。 是在白宫的一个会议室里边，叫 Roosevelt Room。 啊，然后你再看下一张，你看扎老师基本上坐在这个，我就说基比拉登的时候，希拉里的位置，这个跟这个奥巴马已经在白宫里开会，这是。 啊，对，这开一个 对小的咨询会议。 行行。现在这个我国安全部门也把你记住了， 好好看 这个。这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？他还挺注意收集。 对，不是他这个奥巴马是去年了，就是他就咨询一下对中美政策有什么建议，他就请了一些就是所谓的学者、专家、作家，那次就请了五个人嘛。 嗯， 我是之一。然后呢，就最近这次呢，又是拜登，就是说也同样的会议又请了四个人，然后我就所以就去了哈，然后就开一个很小的咨询会议。我是怎么提起这件事，我先说特别没出息的一个，我就是说我先联想的是，就是这么按说你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级别的咨询，你让我们来，至少你应该报销个车费吧。所以我第一次不知道奥巴马说，那时候我刚从印度出差回来，我说那我们这个来了是不是得给我们报销一下，我从纽约至少得坐个火车去吧。 这还用问吗？ 一分钱没有，人家觉得我问的奇怪，你这个拦截，然后到那儿就一杯白开水。 哦，这个奥巴马问政于你，不给报销是吗？ 但是而且呢，我就说他这个为政府服务的，美国政府服务的确是低工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当那个照片旁边，坐在奥巴马旁边，他带的那个三个随员之一叫 Jeff Bader。这 Jeff Bader 呢，是他的等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高的亚洲顾问，总统顾问。过了半年之后，他就辞职了。后来我又见到他，在午饭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 Jeff， 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为什么辞职了？能不能给点就是真实的原因？他公布出来的时候，并没有说为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建英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我在奥巴马的这个内阁班子里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了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是，我当这个政府官员，在这个我这工资太低了，在我这年纪我必须得挣点钱了，所以他必须得辞职出来。辞职出来以后，你可以比如说企业顾问或者什么，或者甚至去讲学写书，你都可以卖得多。所以他其实是政府官员是薪水很低的，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工资不高啊。当然你可以说他有一个经验，有一个资本之后，他离开政府之后他可以，他的方方面面都体现这个政府是众矢之的，所有人都盯着你这个是不是大政府在花纳税人的钱，所以这些小的事情上报销什么一概都没有。 不过我还是 不是他这个，我说和他和这个社会的状况啊，以及他找的这些对象啊，这些人呢，我想也有关系。 嗯， 可能啊，当然我不了解，可能他官方呢认为呢这几个人呢还是起码算中产阶级，是有这个相当的生活能力， 估计能 也有问政的兴趣，也有发表意见的兴趣，他很甚至也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好事儿，是一个机会。 哎，那他们不挺鸡贼的？如果他要天天琢磨的，这叫贫民窟来的，我们派车去接。 那 这要是自个儿有工资的，他不管了。 您要是。他要如果想见见失业工人的话，又不给报销，让是从另一个城市跑到 DC， 我看那 人家直接就去占领华尔街， 人家不去了就完了，结果很简单。所以他这还是有他的这个社会条件，包括经济的条件。 而且呢，这次扎老师这事儿啊，弄出一我觉得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语文问题，这也是王老师一向感兴趣的。就是我一直以为打官腔是咱们的文化啊，但是呢， 其实美国人也打官腔。 对对，就具体说，就这次吧，就我说见拜登这次哈，见完就开这么一个小会之后，白宫会有一个正式的就他给发给各媒体，包括他政府各机构一个公告，就是这个会议是请了谁，谈了什么，然后这公告马上被媒体分析。我就看到了一个还很重要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反应，就是说这个一看这个就是打官腔，说他这个公告文件完全写的就是很流畅的一套官腔，证明实际上他们不打算在这个讨论的问题上要真正要做任何事情。 啊， 他这个呀，我是觉得呀，人们会形成一种个对语言的感受，一种就是咱们说话，一种呢就是八股，这个八股是不是都是官腔？我现在我很难说，因为有些它和官没有关系。 嗯， 我举例来说吧，我这个去年九月份啊，我参加我71岁前上小学的那个小学的开学典礼。 什么叫71岁？ 七十一年以前上的那个小学。 嗯， 那个小学生啊，致这个开学典礼的致辞，全部都是八股啊，就是哎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各位领导，我们今天是然后是祝我们的会议圆满成功。这词儿它绝对没有一点新鲜的，而且它是念稿，所以这个八股。 哎，我正好想问您，王老师，您70年前您上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开学典礼，那时候的学生念稿是这样的吗？ 我想不起来，这其实我71年前的学生开学典礼有没有学生讲话，我都已经忘了。 哦，因为有一种说法，这有一种新的问题，社论问题。 对了， 这是 一种，还有一种就是朗诵题。 对， 现在也特别多，比如讲演、讲课。 对， 讲课呢用朗诵的方法。 没错。 比如说咱们现在讲，我用一个朗诵题，我可以是 怎么讲？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讨论一个重要而又非常受人关注的问题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，我相信大家会很有兴趣的来听我的讲演。 挺起范儿的， 就是没有太熟悉了。 这个你听着呢，你这些东西你它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听着说你特服，说这哥们儿怎么一张嘴就朗诵啊， 没 出口成章啊， 这叫出口成章， 出口成章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呀？ 对，从小练出来的。我因为看我女儿上小学作文， 您瞅我从小练出来的，我没练不着。 不是，您是学的呀？您平常讲话不这样吗？ 这个我过去有一个观点，这个出口成章啊，是很可怕的， 出口 成话嘛。怎么可能出口成文章呢？ 对， 这是很恐怖 的。书面化， 这说的好。 八股 出口成章， 对啊， 朗诵化。不，你要是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啊，特殊的情况下可以。我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的呢？就是咱们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，我碰到好多人，而且还有一些老的领导，有些级别很高的一些领导跟我说王王。我们爱听你那《锵锵三人行》， 尤其您在的时候， 说听着你想变难呢，不一定。有张老师在，有咱们文涛在，人更爱听。说我听着，就是听着你们呢，都是在那好像说话都很自然，都那想什么说什么。 是， 其实咱们也不能绝对的想什么说什么， 对， 说您还得有个掂量，哪个话该怎么说。 但是您也得看着像想什么说什么， 你不能啊！你反正你 话是真的， 反正你第一你不能八股， 没错； 第二你不能朗诵。 嗯， 如果我要跑到您《锵锵三人行》这儿来，又朗诵又八股啊。那够像， 因为咱们 我看您这个节目很快就关了， 没错，都办不下去。 因为咱们说实话是即兴性是吧？ 即兴 的一个谈话节目，这四声变不好， 即兴 就的确很高。对，因为我也碰到过一些就是很喜欢看这个节目观众来问我说，哎，你去那儿做节目，能不能告诉我你们都预先怎么排练的呀？我说我没有排练，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之前才知道 什么话题，基本上是开始之前说点电视上不让说的话了，正式开始了，行。 没错， 王老师说这个我是很有感触。我因为我这个阅历浅呢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 对， 可是我现在痛感到啊，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啊， 失去了语言。我说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 您说说忒严重。 对，我说忒严重。你好比说啊，我在香港这个商铺里，他有他卖东西的语言。 嗯， 在台湾吆喝，或者像老北京在之类有吆喝哈。可是我现在啊，到有些比如说上次我去这个景德镇，我就听见街上这个，你就卖个打折的衣服啊，可是为什么这个喇叭里出来的声音是朗诵体？ 嗯， 你知道吗？他社论是社论的这个腔调嘛，你他在那说啊什么5毛2一件，5毛2一件，快来 快来，你说太好了， 对， 说太好了。 他为什么？ 他变成朗诵体了。 对，他你卖个东西，你本来是有你自己 卖的，你那么悲壮干什么？ 没事。 我就说他是从小学来的，因为我女儿前几年在上学，回家的时候跟我很苦恼的说过，说妈妈你听听我朗诵一段课文，因为老师老说我朗诵的不够有感情。 嗯 啊， 他是中文呢、啊、还是 中文呢？所以他就说你看这个朗诵行不行？我一听我就说你怎么用假声呢？他说没有，我这还不够有感情呢，老师说我还得更有感情，得带着感情来读课文。你看不就是你这个吗？ 这个有一年呢、 嗯、 有这么一个事儿啊、嗯、就是那个台湾的一位政要啊，到一个小学去、 嗯、 那个小学生组织了朗诵师来欢迎他、 嗯、 不是一上来爷爷你回来了这个台湾呢就变成笑话， 美谈 对 笑话，而有的把它变成了那个手机的彩铃、嗯、就是那个电话一响、嗯、爷爷 对对对、 当然了那个我们也不排除台湾有人的对大陆吧、 嗯、 什么事吧都给他恶搞、 嗯、对， 甚至于不怀好意， 嗯， 但是呢就是那个讲话的调啊他过了点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时候你那个就是就刚才那个建英说的这个带感情， 嗯， 你要带感情的，您就是感情自然一点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你要忒带感情了呢， 反而变成 你受得了吗？ 而且这是虚假里边有一个吊诡的东西哈，就是变，就是说，实际上我就是咱们说这个学生，中学生和小学生和大学生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中美有一些学生交流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我听到的美国学生的反应是说，觉得中国学生特别幼稚，相对来说，他们就是或者说他们叫不是特别worldly， 应该就是说不是很世故吧？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就是说认为他们是天真。对吧？可是呢，实际上你看到的时候，他们俩坐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往往是这个美国这边像个大孩子，说话很自然嘛，像他们那个年龄的人，中国的学生显得很老成，你知道吗？他反过来，好像都是都是说着一种很就是冠冕堂皇的那种话，见得到台面的，但是后边那个人呢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人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幼稚。 而且这个王老师过去有句话呀、啊、我觉得说得很好，他说这个中国人呢戏路子宽你知道，我就从这儿我就觉得啊，这个他实际你要能够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文化，他很多时候啊甚至影响到一切。你比方说有些时候电视啊你去采访， 对， 采访一个生活很困难的一个农民，你啊他对着镜头啊他说的那个话呀，感觉他像个大富豪 一样，对， 哎，一切都很好，生活好得很，哎，每天都能吃饱，哎呀，我们就幸福啊，幸福。 对， 但是你不能责怪他虚伪，因为对他来说呀、啊，镜头这一对啊，他是上了台了， 对， 上 台， 好像我们有一种 要拔分， 要 拔分， 对，我场面上的话， 对， 那怎么能说实话呢？ 对， 对，你甚至说现在你外面啊，就是小年轻结婚，就是一上台面。他也是这一套， 小年轻结婚呢、啊、那主持人也是朗诵， 朗 诵，哎，春风送暖，你知道什么？ 三 月阳光都是这样， 没错、嗯、 还有您好像对这个叫什么，这种是什么亲情节目和婚恋节目好像有看法、啊、 不是这个，我就瞎琢磨呀，我说为什么会养成这个， 嗯， 就是现在呀咱们的这个视听节目啊太多了，是吧？婚恋， 嗯， 可以是吧？择偶可以变成电视节目吧？ 对， 非诚勿扰， 对， 是吧？这个妯娌之间的纠纷 是 也可以， 家庭剧场， 哎，师生之间的纠纷， 嗯， 什么都变成节目了，这个情况下呢，就很可怕。 因为你在变成节目的过程中，它有一个生活化到节目化的转变。 对对， 我它怎么转变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不好意思。 表现不好， 因为有时候它有假。 有假， 就作假， 有假，有人作假。哎，比如说这个这一场官司，本来官司这个是谁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的，但是这个官司呢也经过导演导好了，就通过一场很尖锐的官司，最后变成俩人啊和谐了，抱头痛哭，然后双方撤诉。 对， 你比如说这么戏剧性强的节目里头，有导演的功劳在里头。 那当然。 可是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就是生活都节目化了？ 哎呦，您这个观察真是好。我觉得他这，比如说您提到这个 戏剧化了， 社会戏剧化了。是咱们现在比如本来是聊天， 嗯， 可是我得随时想到这是一个节目。 这是上镜了，这是 不是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有个过程。开头中国百姓啊上电视有点含羞带怯， 对对， 但是这一发了性啊，你发现 来劲儿。 其实说公平话，这种真人秀还是西风东渐，最早是从美国过来，70年代就有这种啊，些择偶节目，他们这种 dating show， 他已经起落，已经走了好几十年了。咱们这边刚学过来，还挺生猛的，你知道？那边其实他出了好多事儿了，已经当中被人打官司什么， 作假。所以我们是这种看戏的民族啊。真是有点戏如人生啊。 是，而且看的吧就非真非假，最后都忘了。我就看一个非诚勿扰，说后来他们那个说主持人说他们接到那来信是什么，有一个什么语文组组长还是什么，就是一个高管，正教育部前发言人还是什么，特别喜欢看他们节目，到了外地都要看。因为什么呢你猜？他说因为觉得这里边才有真实的，这他们这里边说话最真实最自然。 嗯， 您认为他节目吧，他已经都有人觉得这种节目已经是非常真实了， 是是， 它像真的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找 是，也有人认为像这种节目说，哎，能看到一种这个人们难得的一些真实，比如说承认自己的择偶条件啊，甚至是要看你的财富，要看你的什么，说这个也能够袒露出来。 不，这肯定的，肯定他这些节目里头啊，他已经。就是突破了很多过去不许说的一些话。 谢谢。对， 你想这种很按说应该是很私人的事情哈，择偶他上去给你什么灭灯，我一看24个人在那儿，我不要你，多粗鲁，多粗暴的一种行为。你要用一个传统的观点看， 这个你说我看的另一个节目，我就不说名字了哈，我甚至我就觉得你这个导演组起的这个作用啊，有点怎么说呢，不善。 对， 因为为什么像王老师讲的啊，这个有多种类型，有纯粹是演的，完全是假的， 嗯， 也有呢半真半假， 半真半假， 半真半假呢，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导演呢有暗示， 对， 你这个暗示今天说起来你就不是个拉架的，你是个拱火的， 没错， 你说，哎，你能不恨他吗？他找第三者，你这怎么能饶了他？ 对对对， 你们就要在现场质问他，哎，我说你这不是挑唆家庭矛盾吗？ 是， 你弄得他真的就打起来了， 对对，有 好到场上， 对对对， 他要真的打起来了就好了，有收视率了。 没错，他弄假成真了， 对对对， 他们讲这个嘛，不光说是这家庭节目，就是文坛上的斗争，这说是美国的一个事儿，但是我想不起具体名字来了。就是两个人呢，原来写文章互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这个导演就说把你们俩都邀了来，就像咱们这么坐着是吧？说一块儿互相谈一谈，可是谈的当中。这哥俩呀，本来呀，这意见慢慢的，而且一见面嘛，都是这个绅士派头嘛 ，gentleman 嘛， 哎， 然后大家都说的很客气，张先生，您的文章我很受益，但是他这说了受益，他那个观点你能同意吗？当然，那个观点我不同意，然后他那就开始反驳，最后俩人真打起来了，进行不下去了，收视率 成功了， 没错， 这个导演得奖了， 我得到了、 最后赚了的是你， 没错没错。 要不我说你们是拱火专业和挖坑专业的吗？ 就是 啊，你不是 先挖坑 有没有 火？ 对对对， 绝对是这样的、 是，但有极端的，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，他这种真人秀吧，他是后来最后变成同性恋了啊，择偶都可以择偶。他有一个秀呢，是就是一个异性恋，他有这种就是说叫 secret admirer， 就是秘密仰慕你的人出面来。告诉你，对吧？然后这秘密仰慕者呢是个同性恋，结果这异性恋就觉得很丢脸，你知道？就他粉丝是个同性恋，结果这人一转脸，在节目之后把那人给杀了。 啊，对， 出人命了，真有这个，就走到极端， 这有出大事的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今天的这个 真事儿， 这个我觉得我们啊，这个目前这个电视上呈现出来的景观呢、就是从这一集到那一集啊，就像一个全色谱。多种多样都出，一种像也闹到这个程度的咱也有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虚伪到极致的，就像您开头说的，它仍然存在。他说什么话呢？你觉得都是在朗诵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，就咱们现在多种共存一样。但是我觉得王老师讲的这个，我自己思考比较多的有共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咱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，以至于造成所有的人只要上台， 对， 包括你一个厂长上台演个讲， 对了， 公司开个会， 他马上他那个就整个风格变了， 对呀 、为什么都是同一个说话的体儿？ 不， 这个一定都是惊叹号。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节目啊，我有一个印象也挺深，就是讲学，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， 对， 他上去一讲呢，一种呢朗诵话。 朗诵 话我就不说了，连腔调都是朗诵的，是吧？ 嗯， 还有一种呢评书话。 评书， 他您 单田芳哪儿来的？ 您不听这个，你干脆就说评书也挺好啊。他为什么呢？他又要讲学问，又要吸引观众啊。 哦，对， 要吸引观众啊，是不是？你给你变成说书的了。 是。 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，评书话是可能的，朗诵话是可能的，八股话是可能的，啊，大喊大叫是可能的，就是自自然然的说话呢，这个 不可能， 这个不那么被人接受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《 曲江楼观文明启示录》 这一套啊，这是您说这最。